10月18日啊，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啦， 系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吓。今日咧，我哋嘅6:30将会有奔波 back to back 嘅出现嘅，继续同大家玩下游戏咁样嘅。 系，一人拣首歌咁样玩嗰只啦， 冇错。 咁我今日咧又可以翻翻去啊，分享一下呢、這、一个日本之旅，我仲有啲嘢，好多嘢未分享。 系啦，冇乜机会俾你。讲埋去之前咯， 系啊，因为上两个上个礼拜讲咗两个大嘅 topic 啦，一个就唔见劫啦， 一个就系富士山 之行啦，跟住仲有一个咧，我都觉得几开心，亦几有成功感嘅体会嘅，因为喺我谂早年零前咧，我嗰阵时突然之间有一次的起心肝咧，我系想背咗啲日文嘅50音嘅。 哦 ，OK， 系啊，咁即系佢有片假名、平假名咁样啦。咁通常片假名咧，大家睇嗰啲符号咧，就系会起角啲，就用外来语，多数就会用片假名。即系简单啲嚟讲， 英文就系、 是、英文其中一个啦，即系譬如 Bilu 咁样，咁佢哋就会用嗰啲符号就系片假名。咁平假名就即系日文啲嗰啲，就会嗰啲符号就会望落去系圆润一。啲唔系起角嘅， okay. 即系如果你要望落去嘅话咁，咁嗰阵时嘅出发点其实有两个嘅，第一咧就系、是、 学术用途， 学术用途完全系为咗平时生活嘅方便啊。第一样就系、是玩手机 game 嘅时候可以睇得明啲角色啦，系、 哦、 啦。咁第二就系希望去再一次有机会去日本嘅时候咧，我起码喺条街度睇啲。牌或者点咧，我起码睇得明啦。 但系其实都好多即系汉字噶啦，即系基本上，例如我自己本身唔识得睇嘅，我唔识得分嗰啲五十音啊、片假名、平假名，我唔识嘅完全。但系去到当地旅行，大部分嘅时候，佢都有一啲汉字，你会大概估到。佢嗰個意思係點？即係例如啲路牌出入口咁，佢會寫漢字俾你，咁我就大概會估到咯。所以我就一路都覺得、其實都唔係好需要啊咁樣咯。 我因為我個感覺係覺得好中意日本呢個地方，咁、跟住梗係想即係了解多啲咁樣啦。咁、 okay. 所以係嘅，即係佢指示譬如地方，基本上你睇漢字都明得曬嘅。咁其實係一啲可能好 minor， 例如可能睇下啲餐牌啊，或者。其他一啲 announcement 啊、 哦， 其實你真係喺條街度行嘅時候，你希望見到嗰啲你本身唔明嘅，你希望大概知道佢發生啲咩事啦咁樣。咁啊，而因為我作為一個即叫自學新手嚟講咧，外來語歌即係片假名咧，係會容易啲入手嘅，因為咧佢好多時候好似頭先講，就係佢將一啲英文用咗佢哋嘅發音體系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你 發到個音就明 發到個音咧，你大概會明白，但係因為日文你發到個音，你未必會知噶嘛，因為佢好多好多個意思你要另外再記噶嘛， 係 啊，咁所以我嗰個成功感本身喺去日本之前已經就係、是，譬如你嗰啲手機 game 咧，嗰啲角色名或者你啲道具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用片假名，咁跟住咧你識讀，其實你大概估到佢嗰個人叫咩名啊，係啲咩嚟㗎啦咁。咁所以過到去嗰邊咧，我一到步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發現啊，我而家睇到嗰啲嘢清楚好多啊，唔係因為做咗 smile， 而因為嗰啲字我識讀啦咁啊。當你識讀嘅時候，你好似啊，我識解啦開始咁樣。咁、 okay. 就算平假名即係佢自己本土嘅語言咧，就算我唔明點解都好啦，我識讀出嚟。咁我識讀出嚟嘅時候，咁我譬如問我女朋友咧，咁因為佢都係自學，佢直情係識聽同埋都基本溝通講到添嗰只。咁變咗我一見到啲字，我就問啊呢、這個咁樣讀即係點解？咁佢就可以即刻話俾我聽。咁你好似記咗一啲，即係你嗰學習成日都講，你學一個語言就係你有得運用嘅時候係學得最快噶嘛。係 啊 係。咁所以喺當地旅行緊嘅時候，每一日就 吸收緊啦。 係每一日其中一個，即係而家翻到嚟，可能你好快唔記得噶啦。咁但係你每一日喺嗰度，你就好似除咗你即係去景點嘅時候，你搭車又好啊，你即系睇人哋啲广告啊，你都会估到 睇到佢卖人啲咩， 系啦， 睇到漫画噶咯，应该 系未得，因为未去到。 Okay. 我呢个系我一个嘅小目标嚟嘅， okay, 即系可唔可以去到、 okay. 即系睇得到咧咁样。咁然后喺呢一个旅程有趣嘅地方，首先我女朋友应该八成嘅时间同人沟通都用日文啦，系啦， 咁佢都识晒啦。 佢话其实佢咧。佢有同我讲嘅，佢同对方日本地日本人沟通嘅时候咧，佢话其实讲一啲好简单嘅日文，即系例如系乜嘢咧？即系可能讲一啲重要嘅字，例如系你讲toilet where 系、即系可能系呢啲咁样，然后 佢就明啦，对方 系对方会明啦咁样。咁但系我话其实讲同埋听咧。 我自己经过呢个旅程，系觉得听系紧要过讲。个原因系咩咧？因为讲即系我女朋友识得讲一啲基本嘅日文，咁对方听得明啦。咁但系其实就算我讲一啲基本嘅英文咧，有阵时佢哋都明噶。 系啊，系啊，冇错。 所以我话咧，讲唔系最重要，其实听系最紧要。因为有阵时我问对方一啲嘢嘅时候，日本人可能佢真系 feedback 翻佢听得明我问咩，佢翻个日文啊。咁我就接唔到落去， 好长篇咁样咧，系啦，好完整嘅句子答你，好有礼貌嘅，但系佢会觉得。佢会觉得系佢讲日文，你都会听得明咯。 系啊，我唔知嗰、那个个或者可能佢真系英文未可以讲得到啦。咁始终佢变咗都会真系用日文多。咁所以我话其实唔系你识得听咧，其实紧要过识得讲嘅。系啦，咁、所以变咗，我记得第一日去到，哇喺嗰个新宿嘅站嗰度大到傻啦，然后搵路又搵唔到啦。 站啦， 系啦，你唔知边个位出嘅时候，跟住第一日到步去到，然后就去咗嗰啲咩 information center， 我唔知佢叫按内所啊， 系 按内所，系啦，咁就去问佢，我想去江本健町嗰边，咁对方就讲日文啦，咁但系我女朋友听得明， 系 跟住但系讲得好快嘅对方，同埋因为初头冇遗意嘅时候咧，我女朋友用日文问对方，咁用日文问对方，对方就会觉得哦，咁应该都 OK 啦，咁佢就好自然用翻佢哋好本土流利嘅日文去讲，可以后屘我同佢讲话，你第一句应该要讲 excuse me 先，俾人哋打咗个底，知道你系游客啦，同埋即系英文先，然后再讲一啲简单嘅日文，等对方可以放翻慢， 系啦， 系啦，咁但系对方即系嗰日揾路嘅时候，对方讲得好快，咁我女朋友听嗰啲 keywords 之后，我哋系顺利揾到路嘅，即系佢，我问佢啊，咁对方讲啲咩？佢话我女朋友就话，佢话七号月台行到最近落多层，跟住我哇好劲，即系因为我完全系觉得。好冇可能会， 我觉得最实用咧系搭车啊，即系点解咧？就系例如咧，我试过有一次就系我头先都讲就系可能好多时候你睇嗰啲出口咧，佢有汉字啦，但系佢买飞嗰个系统咧系好少汉字嘅。咁然后咧，我试过有一次好早期嗰阵时都未买当地嗰啲叫做西瓜卡咁样啦，即系。當地我嘅八達通啦，你當係咁跟住，然後咧有一次咁佢哋嘅呢個鐵路嘅系統係比較複雜啲噶嘛，即係佢哋會分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啦，有一啲可能係特急嘅線路啦，即係可能會少幾個站啦，咁然後可能佢一架車入面又會有分唔同嘅卡數，有啲係指定席，有啲係非指定席咁樣啦。咁我有一次呢好早期嘅時候又唔係好識呢啲嘢，真係唔係好知佢哋買飛嘅系統係乜。咁我就純粹靠估，就係我大概明嘅見到啲明嘅字我又覺得啱嘅，我就撳落去買啦咁。咁結果呢就擺烏龍呢就係、我買錯咗车飞啊！我就买咗，我以为自己系有买指定席嘅座位，同埋买咗呢个特急嘅线路啦，咁样。点知原来上到车咧，咁就坐咗一阵啦，我见呢个车卡冇乜人咁、样，即系其实有少少似我哋平时搭火车咧，咪有个头等噶嘛。咁嗰个车卡有少少似嘅，跟住然后开始咧就有个嗰啲车务员咧就行埋嚟check 飞啦。咁我就好理所当然将我买咗嗰张车飞俾佢睇啦， 就好食。 跟住然后佢系啦，我谂 我照喂啊， 我买咯咁样。跟住咧见到佢咧眉头一皱咧，我就知道出事啦！咁但系佢都系因为我同佢沟通，我又系讲英文，咁佢又同我讲翻日文啦，跟住又唔系好明啦。咁总之我嗰阵时抱嗰个心态就系是但啦，唔错都错咗啦，你唯有用钱去解决问题啦。佢话俾你听你要补几多钱，你就补翻俾佢啦。咁但系后屘我再翻去问翻啲朋友同 check 翻，其实系可以唔犯呢个错嘅话咧。是可以平好多噶，我本身张车费咁冇啊，就系当买个教训咯。有时就会觉得因为嗰度嘅铁路太复杂啦，咁所以后尾就少咗自己买飞咯。我就系用嗰啲嘟嘟咁样嘟，通常都系嘟咗。 即系变咗我睇嗰啲机咧，我都会有好多都开始即系会，即系要啲时间嘅。压翻个音出嚟之后，哦，我知你讲咩？其实好正啊！佢个餐牌全日文啦，跟住见到呢几个字拼 chicken， 哦 chicken， 咁跟住你就有一种好开心嘅成功感喺度。咁而得意在因为 即係以前去咧，就傳媒我都好依賴，即係女朋友佢識日文，咁佢我所有嘢就交俾佢啦。咁但係而家去聽嘅時候咧，因為反而我女朋友佢唔強嘅就係日本人嘅英文，佢就比較理解到日本人嘅日文多啲。咁我咧就完全唔識聽日本人嘅日文，但係佢哋嘅英文咧我會知嘅。咁所以變咗咧，當對方可能問路啊或者成嘅時候，對方講一抽嘢咧，就好似一種雙劍合璧嘅狀態，佢聽得明對方嘅日文，我聽得明對方嘅英文，跟住擺埋一齊咧，咁你就好似理解咗佢成個段落講緊啲乜嘢啦。咁、即係你個參與度高咗啦，同埋頭先我講個成功感就係你見住啲字，你知道佢講緊啲乜嘢，甚至乎佢有時會用羅馬拼音，譬如你新宿係咩Shibuya 係嘛？ 係 唔係 Shinjuku？ 啊 Shinjuku， 咁但係係啦，咁但係你以前你叫嗰個抽英文咧，你未必知啲字點樣解開噶嘛？你知道佢係咁樣串啫。咁但係而家你會知道佢成抽英文都好啦，其實你要知嗰啲音係邊幾個英文字母代表一個音，邊幾個英文字母代表一個音，都係嗰句。你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所有嘅嘢你都好似睇得明白啲嘅時候咧，嗰、那個滿足感係幾大嘅。 我唔覺咯，我覺得睇唔明先有旅行嘅感覺咯。 睇唔明咪你咁咯，你咪要俾多好多錢咯咁樣。咁當然有啲人話，咁而家翻嘅機會方便，咁我都明嘅。咁但係依個對於我嚟講，可能係一個小樂趣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 你都係想我讚你叻啫。 唔係，我純粹想同大家分享，原來你一段時間前自己定一個目標，你一日做到係幾開心嘅。就好似我定立到我想睇得明，去到真係又睇得明，嗰、那個滿足感真係好大。头先嗰段日文讲咩？我系唔明呢首歌， 我 唯一明 晒我啦， 系啊，喺呢啲位会识啲日文。听讲有 Whisky One Two Thre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涉及去年十二月油塘地盘工字铁塔下事死亡事故的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政府拒绝续牌申请。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有关承建商将会由十一月十六号从一般建筑承建商名册除名，公司有大约一个月时间处理手上工程的善后工作。宁汉豪话，政府必须在保障地盘安全与便利工程进行之间取得平衡，亦都要让续期制度发挥把关作用。他又话，今次被拒绝续期的承建商并非涉及去年安达臣道地盘致命意外，以及上星期油麻地地盘意外的涉事承建商。那两宗事故的承建商是精进建筑有限公司。宁汉豪话，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精进建筑有限公司是两间不同的注册承建商，虽然属于同一控股公司。而精进建筑有限公司的注册今年四月届满，屋宇署正是按机制处理续牌申请。立法会三读通过有关即弃塑胶产品的修例，政府提出分两阶段管制九类即弃胶餐具。第一阶段管制包括禁止销售和向外卖顾客提供发泡胶和即弃胶餐具，例如搅拌棒、饮管、刀、叉等，以及禁止向堂食顾客提供任何即弃胶餐具。到第二阶段，各类即弃餐具全面无塑胶。另外，修例亦禁止销售和供应其他塑胶产品，例如胶柄棉花棒、充气打气棒、雨伞袋等，并禁止酒店和宾馆免费供应胶柄牙刷、胶梳、胶樽装水等。第二阶段的管制包括禁止销售和供应即弃胶台布等，另外亦禁止免费供应即弃耳塞。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计划在修例获通过后六个月，即是明年四月二十二号世界地球日实施首阶段管制。至于第二阶段，暂定二零二五年落实。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以色列，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内塔尼亚胡指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金轮冲突中杀死1400个以色列人甚至更多，形容以色列目前正发动一场文明与野蛮力量之间的战争，呼吁各方团结支持以色列。他感谢拜登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明确支持。拜登形容哈马斯犯下的暴行更甚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色列人民的勇气令人惊叹。他再次承诺，美国将确保以色列拥有自卫所需的一切力量。拜登又对加沙一间医院遇袭之后发生爆炸表示伤感和愤怒。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明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

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与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话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班神，你红都面晒、哦。 是啊，波成。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咧，人慢慢大下大下咧，对于生活入边所做嘅每一个抉择啦，会讲嘅一句嘢啦，都会特别在意噶，好在意自己会唔会拣错咗啦，会唔会讲错咗啦，谂谂下，块面咪红咯。陈柏宇日常事故剧场，有啲嘢你越谂得多嘅时候咧，做下做下，你发现越容易出错噶。例如可能同人哋喺手机度倾偈，倾倾下，

Kaylin 林君年 ，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好多时候俾人望住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尴尬，你会觉得啊，做乜嘢要望到我实一实咧？系咪我块面污糟咗咧？定系啲咩事情发生咧？唔好咁谂，可能系你自己有一啲特别之处，你冇发现到。但是隔离那个人值得欣赏呢？ 行为怪得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黑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 信 Special One 先听一次六点钟的新闻报道啊！ GY on the beat， 收到，有。 放着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神，你啊，炸醒我啦！ 斌神，见你咁攰，冇问题。要炸同佢哋做呢首歌嗰阵时出发点一样，要 C 科，要炸，佢哋系 Pixel。 Never mind 敏感的人，正好一介灰尘，在下现在做现身，重新于血花欢腾。快快碎开的蛋，破开的茧，我这里降蛋，压到后就用力翻。有的跨界，跌，我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地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一起登峰造极。Watch me blow it up。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呀，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分出高呀。 当上年二十分的地位置 ，commanding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 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there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地的想最极的，现在用力坚挺。 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Watch me blow it up. Pixel 嘅 Boom 啊，佢哋三个各自有自己工作，跟住亦都走翻埋一齐啊，又继续出新歌啦。 我始终追赶，每次碰碰，每次有些不快，宁愿不稀罕赞美太假，真相变态。全新的标准，我要去玩，放纵我的古怪，难道要更乖，还是别去猜，随心的姿态摇摆。 诚实对话，宁静美好， 呼吸释放， 除去吧，其他盼望。 有陈伟璇 Krita 和杨彤合作的歌曲，这个新鲜的组合期间限定，有刚刚那首叫 Fly Baby。 想你问我与我说是人数，想要对你发誓晒我烦恼。 Baby I just want to stay with you， 平淡原来咁样都几 true now。 We in the soul， 什么想太多， Let's get it on，让我们哪怕开不快，放下负面的心态 ，throw away， 推到 throw away。Yes， 我贪恋住自己，打败咗所有嘅怒气，抒发吧，清理埋啲废话，最舍得清楚嘅转机。I don't care， 反正冇帮助，这对攻击声音只想搞个大脑灾祸。要我断臂 ，No way， 我会继续斗硬气。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 不了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了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太 happy， 我太耐冇试过，终于可以差个点。冇嘢要去理，打开窗去望下天。冇嘢可以控制天气，佢话变就变。一出睇通都 get it， please no be。但那条结清楚必须充满胆识，不需金牛眼的。心心比个餐食，可抵挡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间开束缚 throw away， 推动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 毫无灵魂情感的空壳 throw away， 我已学会重返焦虑着落，要在沉溺中醒觉，咪太悲，通通 throw away。 啱啱听嘅 Win Win 杨安妮啊，嚟到第二首个人派台作品叫 throw away。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词，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 趁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都变得片面。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犹若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 一首几 soulful 嘅作品叫做 Only for Me。 二三月尚有需要吗？六七月快一点靠近，让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一点反分睡。时间石缝里，总之反转所有秩序。窗边飘落小雨点半细雨碎花，一天一地一个人放空了大点神化，躺于梳化轻扫起那支断线吉他，沉沉沙却不想戒口吧，亲身充满 分手。 用佢嘅作品唱出佢自己嘅学生状态。 出年暑假休息一下，学吧。 Yumi 中游味嘅派台作品叫做《下一个暑假》。暑假嚟之前都差唔多年尾放，圣诞假都值得期待下嘅。 我努力上重播，有错过平常我 I stay alone， 梦想抱紧你是我，尴尬太难度过，自难自暖的火，不敢猜测太多。 习惯没有希望，是你令我没法习惯观望。想讲，但是又会害怕让你失望。不顾一切想令你存活，谁人可洒脱恋爱消失感觉 ？How can you see? How can you feel? 能随心讲一句说清楚。 How can you see? How can you feel? 如何会接受我即刻对望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Wow, 除非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推出了几首不同合作单位的歌曲，刚刚听这首就是 GMY Beats 和陈奕迅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除非》。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出席“一带一路”论坛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以老朋友称呼普京，指对方连续三次出席“一带一路”论坛，体现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两国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战略协作密切有效，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正不斷朝著雙方共同確定的2000億美元目標邁進。習近平提到，明年是中俄建交75週年，中方願同俄方準確把握歷史大勢，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不斷充實雙方合作時代內涵，體現大國擔當，為助力兩國發展振興，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促進世界共同發展貢獻力量。立法会三读通过有关即弃塑胶产品的修例，政府提出分两阶段管制九类即弃胶餐具。第一阶段管制包括禁止销售和向外卖顾客提供发泡胶以及即弃胶餐具，例如搅拌棒、饮管、刀、叉等，以及禁止向堂食顾客提供任何即弃胶餐具。 第二階段各類即棄餐具全面無塑膠。另外，修例亦都禁止銷售同供應其他塑膠產品，例如膠柄棉花棒、充氣打氣棒、雨傘袋等，並禁止酒店同賓館免費供應膠柄牙刷、膠梳、膠樽裝水等。第二階段管制包括禁止銷售同供應即棄膠台布等，另外亦禁止免費供應即棄耳塞。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政府計劃在修例獲通過後6個月，即是明年的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實施首階段管制，至於第二階段暫定2025年落實。杭州亞殘運星期日開幕，港隊今屆將會由羽毛球運動員朱文佳和乒乓運動員黃婷婷擔任開幕禮旗旗手。朱文佳說，對擔任旗旗手感到榮幸和興奮，期望參與亞殘運的每位運動員都能夠爭取獎牌，為港爭光。港隊代表團團長陸志聰說，香港將會派出98個運動員出戰11個項目，其中在滾球、羽毛球、游泳等項目有力爭取獎牌，期望市民能夠延續亞運氣氛，繼續透過電視直播支持運動員。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Mega Box。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去渡船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登打士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院委大院讲述咗十九大前夕，胡歌饰演嘅梅晓歌走马上任光明院院长，佢同院委大院里边先后两任同事喺新时代大趋势之下，致力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终于实现咗光明院脱贫致富、健康发展嘅志愿理想。 国剧830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剧场是关于你。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有智商急降，越被害越乱闯。 我听到呢一首歌 ，Jason 除咗觉得好听咧，仲有一种冥想出窍嘅感觉。通天之恩交换咗好多对 meditation 嘅睇法，再写成呢一首带点反省意味嘅作品。作曲由 Michael Wong、陈柏宇，填词 T-Rex， 编曲 Michael Wong， 监制 Edward Chen。 似某段送于心房。 上班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日常事故剧场陈柏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还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最後一部分騷動音樂提到你一次這個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的。 是啦，那在這個部分呢，今天有我們的奔波 back to back 呢，繼續跟大家玩一下遊戲啦。那我和波城呢會輪流一人出一首歌呢，去延續住一個關於小明的故事的。那到底今天又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在小明的身上呢？即刻來我們今天的奔波 back to back。小明佢最近遇到一件事，最近佢俾公司炒咗鱿鱼，佢见年尾都就嚟到啦，搵工都唔系咁好，所以决定出走一下去旅行。 流浪去，严寒在隔拉斯哥流浪。 带嚟有阿 Jude 嘅格拉斯哥流浪，当然啦，喺小明嘅身边，其实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嘅。当时好多朋友都同小明讲话，点解你唔带埋我去啊？ 原来你和他都难玩，如后台舞蹈于走廊踢毽。温暖在同台喝红酒慰自己，什么都好笑，鼓掌气喘。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穿走过省之美，携带着行李沿途逐夜飞，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展翅的福气，人却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珍贵在还痛竭而不舍留影，还被人发现他偷偷制片，兴奋在藏龙与卧虎都现身，谁刚刚出了新的唱片。就像咖啡，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完美在和气，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是很危险，人突然爆裂，请将它送院。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穿走过三千里，携带着行李，沿途做剧飞，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常与你一起多美，常与你一起无法不理，常与你一起与你一起与你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常与你一起多美，常与你一起无法不美，常与你一起与你一起与你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常与你一起多美。 陈奕迅同埋 Go Bang 嘅《与你常在》，小明心目中呢一班朋友唔系唔 friend， 只不过系佢想藉呢个机会咧反思下自己嘅人生。因为曾经睇过个新闻，有一个人咧用咗十零日嘅时间喺日本行路，感悟到一啲道理出嚟嘅。

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你只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香格里拉在哪里？让我们去找寻。 先系余轩嘅《香格里拉》，跟住呢一首系陈绮贞嘅《旅行的意义》。唔知点解好似一个人去旅行嘅时候，想人陪咧，呢一首歌好似特别啱数咁。所以喺一个旅途当中啊。小明攞张卡出嚟，写低咗今次旅程嘅目标，然后希望用跟住落嚟嘅时间揾个答案咧。